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我们人很会，甚至也可以说我们人很喜欢害怕很多不同的事情。我们怕钱够不够，我们怕我们的身体，怕它会生重病，我们怕我们的前途，我们怕我们的表现，我们怕我们会失败，我们怕我们的罪，我们也怕死亡，我们还怕很多其他的事情。但是耶稣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耶稣讲这句话就非常像他上个礼拜对他的门徒所说的，他说，你们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耶稣讲那句是他用了一句话平静风浪之后所说的。耶稣那样就很清楚表现门徒根本不必害怕，因为他是能控制大自然的上帝，他有这样的大能，因此没有什么好害怕的。在今天的经文呢，耶稣再一次表示他有大能，他医治了一个生12年重病的女人，他也使一个12岁的女孩子从死里复活。耶稣有这样的大能，我们人真的不必害怕。但是我们的信心是蛮软弱的，我们还是常常害怕很多不同的事情。在今天的经文里，这位管会堂的人雅鲁刚听到人说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何必还劳动先生呢？当雅鲁听到这句的时候，他一定绝望了，已经太晚了。但是耶稣马上就对他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这位雅鲁一定很不容易这样做，但是耶稣很快就让雅鲁看到他为什么真的不必害怕。虽然雅鲁的女儿真的已经死了，但是耶稣拉着他的手对他说，大利大古米，翻出来意思是说，闺女，我吩咐你起来。那闺女立时就起来走，真的不必害怕，耶稣比死亡还厉害了。其实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3次叫死人复活，除了这个女孩子之外，第二位是一位寡妇的独生儿子。当时有人已经正在把死人带到牧场去，但是耶稣按住抬尸架说，年轻人，我对你说，起来。那死人就坐起来开口说话。第三位复活的人是耶稣的朋友拉撒路，当时他已经在坟墓里面4天了，但是耶稣从外面大声呼叫说，拉撒路出来，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这3次耶稣怎么使他们复活呢？他就说话，他用他大能的话，耶稣的话自己就使那已经死的耳朵，已经不能听到声音的耳朵，使这些耳朵有生命。现在他们可以听到耶稣的话，整个身体也都复活了，活过来，因着耶稣大能的话。但是这也不奇怪，因为圣经说，诸天借耶和华的话而造，天上的万象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。同样，那一位用他的话来创造一切的上帝，他当然可以用他的话来重新创造一个已经死了的身体，这对上帝来说一点都不难。但是这三位耶稣复活的这三位，他们之后还是死了。当时耶稣叫他们复活的时候，他怜悯了他们的家人，那女孩子的父母，那位寡妇，还有拉撒路的姐妹，就是马大和玛利亚。耶稣让他们所爱的人复活，多活几年， 但是他们之后还是再一次的死了，并且耶稣没有第二次给他们复活。你也会死，这是肯定的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你的身体一定会死，但是你不必害怕。耶稣对你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是的，我们会死，但是死不等于结束，不等于灭亡了。圣经说，最后要毁灭的仇敌就是死，但是连这最后的仇敌，耶稣也已经毁灭他了。因此我们虽然还是会死，但是这死不会胜过我们。我们在基督里的人会胜过他。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叫我们的身体复活，永远复活，我们也永远与耶稣在一起。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里，耶稣说雅鲁的女儿不是死了，她只有在睡觉而已，其实她已经死了。但是对耶稣来说，她真的只有在睡觉而已。耶稣是生命的主，他只要说一句话，死了的人就睡醒了。因为这样，圣经常常把死叫做睡觉。耶稣比死亡更厉害了，他随时也可以叫死人复活，并且他有一天就是会说一句话，叫死人复活。耶稣自己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死人要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死人要听见耶稣的声音就活了。有一天你会死，但是你死之后，你已经死的耳朵会听见耶稣的声音，你就会活了，你就会永远活了。这肯定会发生，因为耶稣已经为你开路了。他先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，但是他第三天复活，打败死亡。圣经说耶稣这样做是很像初熟的果子，他是果树的第一个熟的果子。我们属于基督的，在洗礼中与他联合的人呢，将来一定也会守，一定也会复活。我们这些罪人应该死，永远在地狱里面，但是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，也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把他们担当一直到坟墓去。但是可以说，当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他就把我们的罪留在坟墓里面，我们的罪还是埋葬的，还是死的。因此我们自己就不会因那些罪而受刑罚。我们的身体虽然还是会死，但是我们末日的时候会复活，永远与基督在一起。所以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原因应该害怕，无论是什么问题，钱够不够，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失败，我们的前途，我们的罪，我们的死。最可怕的问题就是最后两个，我们的罪还有死亡。但是连这两个你也都不用害怕。我们的天父因着耶稣的缘故已经赦免你的罪，今天早上他再一次赦免你的罪。基督也已经替你打败死亡，因为借着你的洗礼你与他联合了，所以你的死只是永生的门而已。那么其他下等的我们害怕的那些问题呢？就像在今天早上的经文那个女人和雅鲁一样，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，我们就求天父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我们也求他坚固我们软弱的信心。耶稣叫我们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我们常常回应说，耶稣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当我们害怕的时候，我们求耶稣帮助我们，我们同时也继续保持在上帝的道里面，因为这道会坚固 我们的信心，在害怕中也会安慰眷顾我们。直到今天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总结，说无论是什么，没有任何事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，所以不要怕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阿们。